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30章，巧合。 好巧啊，居然在这儿遇见你。 楚青青笑眯眯的，视线落在袁子峰的身上，意味深长。 这是你的男朋友吗？ 李琴舒眉头一拧，一旁的李于锦脸色微沉，看向了他。李琴舒的视线根本没和李于锦接触，正要开口否认，袁子峰却突然伸出手来，揽住李琴舒的肩膀，将他往自己怀里一拉。是啊。李琴舒僵住了。 看上去很幸福了，祝福你们。 谢谢。 李琴舒脸上有些绷不住，扯了扯袁子峰的衣袖，催促他离开。袁子峰意味深长地看了李于锦一眼，挑衅的意味非常明显，不出意料地看到李于锦几乎快被气炸的事情，得意地挑了挑眉头。哼，很高兴见到你们呀，不过我们有点事要处理，得先走了。 好啊，下次约出来一起吃饭。 吃个鬼啊，这楚青青还真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好手。袁子峰强忍住想要翻白眼的心情。 好。 李琴舒却认真地点了点头。 再见。 李琴舒转身领着袁子峰飞快地离开了，两个人都刻意忽略掉身后那复杂迥异的视线。袁子峰甚至觉得李于锦那灼热的视线就要把自己给烧出一个洞了。两人足足走了有400-500米才放缓了步伐。李琴舒挣脱开他的怀抱，自己往前面冲了几米，袁子峰忙跟上去。 你生我气干什么呀？是我让楚青青跟你搭话的？ 你为什么要说我是你的？ 随口一应而已，人家都带着男朋友来找你示威了，你也不能丢了面啊。 你猜到了？ 李琴舒正愣地看着他。 拜托，很明显好吗？昨天家里有拆开的一次性鞋套，茶几上摆着两个茶杯，刚刚你看到他的时候表情又那样，以前他从来不打招呼，这次却主动跟你打招呼，我看上去很傻啊。 李琴舒沉默着往前走了好几步，突然停住了步伐，背对着袁子峰一字一顿地问道。 他订婚的事情你知道吗？ 订婚？ 是。 李琴舒扯了扯嘴角，眼神微沉，写满了讽刺。 哼，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他和楚青青小姐的订婚宴，楚青青小姐已经是他的未婚妻。这件事我还以为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算了，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你还是个孩子，又能懂什么？ 那你打算怎么办？ 李琴舒没说话。袁子峰单手插在兜里，突然停下步伐，半眯着眸子看着他。 李琴舒不其然也跟着停下， 他吐出一口浊气，嘴角很艰难地扯出一抹苦笑。 我不知道。 你要考虑清楚啊。 袁子峰表情是难得的认真，想了想说道。 这事儿站在你的角度上，你是受害者，楚青青是小三儿。可是站在楚青青的角度，他并不知道有你这人存在。如果他真的跟姓厉的订婚了，那你就成为了这世人所不容的那个了。 李琴舒沉默地看着他。 当然你是大人，这些事儿 相信你比我更清楚。 李琴叔笑了，手指轻轻点了点他的额头。 我发现你这小孩挺睚眦必报。 袁子峰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根烟，叼在嘴里要点燃，样子吊儿郎当的，俨然是不把李琴叔这长辈放在眼里。只可惜他刚拿出打火机，嘴里的烟就被李琴叔不由分说地抽走了。 别以为我跟你聊得多就不管你了，高中都没毕业的小家伙抽什么烟？ 袁子峰浑身一僵，只觉得脸上一团火差是烧到了耳垂上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喉咙发干。 小家伙。 袁子峰至今仍记得他和李琴叔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。李琴叔虽然也管着他抽烟，但说的不太直白。转眼月余过去了，他和李琴叔的关系已经变得这人会直接把他嘴上的烟给抽走了。按理来说，袁子峰现在应该不爽啊，但他除了莫名其妙的害臊，居然完全没有其他情绪，他自己都惊悚了。李琴叔把烟扔进垃圾桶，摊开手。 嗯，拿来吧。 啊，什么？ 烟得从源头抓起，你的身上就不能带烟，打火机也一起给我吧。 袁子峰倒吸口冷气，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李琴叔，谁给你的勇气来管我的？ 看来啊，我需要提醒你一下，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，房租是我给的，里面的东西也全都是我当初精挑细选买回来的，就连你的拖鞋、毛巾、漱口杯…… 行了，拿去！袁子峰立马打断他的话，将自己的烟盒和打火机一股脑的全塞进李琴叔的手里。合着我不能再买了似的。 你可以试试，你买多少我就收多少。 袁子峰瞅他一眼，见他情绪没受到影响，心里也松了口气。至少李琴叔没再像昨天晚上那么颓然，那他今天的目的就达到了呀。袁子峰知道，就算自己再问下去，李琴叔也不会给自己答案，所以也就不再去自找没趣儿。晚上，袁子峰的请假时间结束了，回了学校。李琴叔一个人将家里大扫除了一遍，坐在书房发了会儿呆。如果计划无误，此刻他应该同李雨锦在海岛度假了。只可惜天意弄人呐，天生半路杀出个楚青青，不仅让他的假期泡汤了，还给他带来一个如此巨大的噩耗。李琴叔自嘲地笑了两声，将面前的电脑屏幕合上，起了身。他往外走了没几步，就听到关门的声音。 琴叔， 是李雨锦的声音。李琴叔下意识紧张起来，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紧张从何而来。李琴叔反手就关上了书房的门。李雨锦的脚步声逐渐靠近，一步一步地迈得沉稳，一如他这个人这么多年以来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能够随时把持住自己的情绪的稳定。李琴叔很少看到李雨锦情绪失控的样子，他总是将一切掩埋在不动声色之下。靠在门上，李琴叔深吸了一口气，下一秒，李雨锦敲门的声音响起来。 琴叔。 李琴叔没回答。 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把门打开。 李琴叔仍然是一个字也没说。 楚青青跟你联系了是吗？回答我。 李雨锦的声音低下去，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强势。李琴叔站起身，不再靠着门。他呼出一口浊气，应了一声。 什么事儿？ 你把门打开，我们当面聊。 就这么说吧，我现在不是很想见你，抱歉。 李雨锦沉默了片刻，方才斟酌着开口： 我和楚青青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事实上我和她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关系，你也知道厉家和楚家之间。 李雨锦。 李琴书想了想，声音微微一提，问得平静而冷漠：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知道答案。 你说。 再过一个月你和楚青青就要订婚了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 我和他之间。 你只需要告诉我是不是真的。 李青说有点不耐烦了，他在原地转了两圈，在开口时声音甚至有些微的颤抖，但很快被他强压下去。 别的什么都不用解释。 是。 好。 李青书闭上眼，勉强地扯起嘴角，很轻声地笑了笑。 我知道了。 小叔，把门打开。 这个称呼事实上李青书已经很久没再听到了。自从大学毕业之后，李雨锦跟他待在一起时都是冷静自持的，很少在他面前泄露不太一样的情绪。待他和别人唯一的区别，大概就是有的时候会稍微温柔一些。不像高中的时候，李雨锦会因为他喜欢某一家的奶茶，而在冬夜骑上半个小时的自行车为他买来。李雨锦那时候为了他生气和吃醋，甚至和别人打架，几乎什么事儿都干过。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，他们之间就变了。李琴书忍耐这种变化已经忍了很久了，久到他甚至以为自己会一直忍下去。可当楚青青出现时，他才发现原来一直以来他都很在意。他一直在意出现在李雨锦身边的每一个女人，也在意自己能不能光明正大地站在李雨锦的身边，以他的男朋友的身份。他这么多年就像一只活在阴暗中的蛆。李琴书的手紧紧地攥着门把手，手被青筋抱起，眼眶充血发红。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从何处生出的勇气，攥着门把手的手狠狠地摁下，然后将门打开了。和李雨锦四目相对的瞬间，对方神色微动，上前要搂他入怀。李琴书去往旁边闪了闪，躲开了他的动作，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对方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李雨锦，我们分手吧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